你好，我是胡峰。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时间塑造基石习惯切割与构建。上篇我讲述了关于建立时间习惯的第一步，感知与测量。之所以需要先感知与测量，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你的时间都花在哪里去了。下一步，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好你每天有限的时间，就需要你重新审视并调整你的时间切割与构建方式。时间无形，逝去匆匆，如流水、轻烟、薄雾。类似这样的比喻把时间看成无形的东西，不容易抓住和把握。但这样的比喻把时间看作了物质，物质有三态，所以轻烟也好，流水也罢，总是可以变回固态来使之更容易把握与塑造。是的，我想说的就是转换一下你看待时间的方式。有人把它看作流水，任其从指尖溜走，你却可以把它看作石头，用它去塑造什么。一般20岁出头我们离开校园开始工作，10年穿梭而过后就只30岁。古人说三十而立，立的又是什么呢？无意间翻到一本旧书《大教堂与集市》，这是一本探讨程序员如何构建软件系统的书，颠覆传统，影响深远。但作为一名工程师、创建者，难道心里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教堂？三十而立，有人也许30已经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大教堂，而有人也许如你我，才刚刚为心中的大教堂破土奠基。程序员有时爱把自己的工作比作搬砖，有个流行的关于搬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两个工人正在工地搬石头，一个路人正好走过，就问他们在做什么。第一个工人说，我在把石头从这边搬过来并垒在一起。第二个工人说，我在盖一座华丽的教堂，盖好后你再来欣赏我的作品。这个故事想说明的是，虽然两个工人都在干同样的搬砖工作，但第二个工人心中有一座大教堂，也许搬砖对他的意义就会有所不同。有时想想，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难道我们不是都在搬石头吗？只不过有些石头会被用来修建心中的大教堂，而另一些石头我们只是拿起来把玩欣赏。璀璨剔透的钻石，五彩斑斓的宝石，所有这些美丽诱人的石头吸引着我们把时间花在去欣赏迷恋它们，渐渐的就遗忘了原来曾经我心中还有一座大教堂要建造啊。最后我们无意或有意地避开去搬起那些建造大教堂的沉重石块。后来当时间过去，我回过头来看，在感叹别人雄奇的大教堂时，发现自己曾经把时间这块原石切割成了一些看上去漂亮却没用的鹅卵石，更甚者只是切成了一堆土块，最后风化为一堆沙尘。所以如今我再来看时间时，我更愿把它们切割成用来建造大教堂的石材。记录测量时间，让我对时间的感知更精确，而面对自然产生的每天一块的时间原石，每个清晨就要确定把它切成什么样，由哪些石块组成，哪些是用来建造大教堂的石材。确定后将其压在心上，临睡前再记录下今天从心上搬走了哪些石块，以及花了多少时间。这样时间与我就真的变成了一块块石头，比轻烟流水薄雾更有形，更易抓住，也没那么容易悄悄地溜走了。每天搬的石头不一定都适合建造大教堂，而建造大教堂的时间也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长。位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建造过程前后历时120年，由米开朗基罗设计，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基本都曾参与其设计。而建造历时最长的是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于公元1248年8月15号动工。从这天起，漫长的修建科隆大教堂的道路开启。600多年后，到1880年10月15号，这座荣膺当时世界最高建筑物的科隆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典礼，成为建筑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如今看到这些雄奇壮观、让人赞叹的大教堂，再感受到建造他们的历史过程，就能真切地感觉到时间是如何被切割成一块块的石材，构建成了最后的大教堂。这个就是关于时间的第二个基石习惯，将时间切割成建造你心中大教堂的合适石材。切割了时间，得到了合适的石材，你还需要确定适当的构建方式。而适当的构建方式是指在时间的基石习惯之上建立其他的习惯。比如好些年前开始，我会从每周的时间里切出来一块专用于写作，慢慢就形成了写作的习惯。这意味着 我从现有的时间食材中拿出了一部分，用于构建写作的习惯。然而，时间食材的总量是有限的，我必须在其上建立有限数量的习惯，我得做出选择。每一个习惯的构建成本是不同的，甚至同样的习惯对不同的人来讲，构建成本也是不同的。比如跑步这个事，对有些爱运动的人来说，就是每天跑或每周跑几次的习惯，而于我来言，建立跑步这个习惯，从心理到生理都有很大的消耗。任何行动的发生都需要两种努力才有可能。第一种是行动本身固有需要的努力，如跑步，跑一公里和跑十公里固有需要的努力是不等量的。第二种，指决策是否执行这种行动的努力，决定跑一公里还是跑十公里的决策意志力消耗，我想也不会一样。构建习惯的目的以及它们能起作用的原因在于，它能消除行动中第二种努力的决策消耗。我之所以选择构建写作习惯而不是跑步习惯的原因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程序员而言，写文章和写代码的感觉很接近，它就好像是一种刚好在程序员的能力边界线外不远处的事情，这样写作行动所需要付出的两种努力感觉都还在可以应对的范围，属于能力边界附近不远的事情，也是正适合用来扩张能力边界的事，有一种挑战的刺激感，又不至于望而生畏。电影《功夫熊猫三》里，师傅对阿宝说，如果你只做能力范围内的事，就不会成长。所以在时间基石习惯之上构建的习惯，应该是你能力范围之外的行动。如果一项行动通过习惯慢慢变成了能力范围之内的事，那么你以后再去做类似的事，其实就不需要再付出什么决策努力了，也就不再需要习惯来帮忙了。有时习惯会让你产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一件事的感觉，这样日积月累下来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但付出了这么多未必会产生真正的收获。怎么会这样呢？习惯它的表象和形式给人的感觉是在重复一件事，但它的内在与核心其实是不断产生交付，继续的交付。好多万年前，人类的荒蛮时期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人类是如何生存的？那时的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每天年轻力壮的男人负责出去狩猎和采集野果，女人则在部落内照料一家老小。这就是进化史上自然选择让人类养成的共同习惯，并且这个习惯持续了数十万年。采集与狩猎这个行动习惯的核心就必须每天生产交付得到收获，否则一家老小都得饿肚子。而像狩猎这样的活动就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熟练的技能运用和瞬间的爆发，它需要狩猎者所有的感官都高度专注在猎物的运动上，并随时调整适应猎物的运动变化。而采集就需要采集者不断扩大或走出熟悉的边界，因为熟悉的地方可能早就没了果实，而陌生的地界又可能潜藏着未知的危险。这样的行动习惯通过数十万年的进化，甚至已经刻画在了我们的基因中。这就是我想说的，如果你要构建一个习惯，就要运用好基因中本已存在的关于采集和狩猎的本能，高度专注，跨出边界，持续交付。末了，我把上下两篇的内容一起提炼总结为如下：一，要形成时间习惯，要通过有意识的感知和测量来发现时间是怎么流失的。二，要完成建设你心中大教堂，要通过切割时间原石来完成时间食材的准备。三，在养成了时间的基石习惯之上，挑选和构建其他习惯来完成大教堂的持续建设与交付。世界上多一些大教堂会变得更美好，不是吗？关于时间，你也可以回忆一下过去的数年间有哪些让你激动不已的时刻，曾经梦想的大教堂开始破土奠基了吗？欢迎你留言，